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约350件来自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雅典贝纳基博物馆和雅典水下文物监委会的文物正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厅展出。这些在希腊安提凯西拉岛附近的海底世界沉睡了2000多年的各类文物，将为中国观众展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雕塑技术、手工生产和奢侈生活。贵胄绵绵，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和东燕翅楼展厅举办。展览将带领观众一览欧洲最早的王朝格里马尔迪家族700多年的历史。这个王朝于1297年建于岩石之上，它的盛名早已经跨越了国界。故宫永寿宫正在举办鎏金异彩乌克兰博物馆文物及实用装饰艺术大展，展览将呈现特里波耶和斯基泰时代的金器，揭开古老民族的文化面纱，展示在丝绸之路历史背景下的乌克兰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相互联系。故宫武英殿的瓷艺生辉杨学棒作品展，展出当代艺术家杨学棒的代表性作品101件，以长卷、组画、斗方等形式呈现，其中瓷器15件，瓷画作品86件。展览由梦里河山、花语世界、绿野乡间、生活印记、摇火丹青5个篇章组成，囊括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中展现了杨学棒的艺术成就。大唐风华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共展出近120件唐代文物，通过文武安天下、皇室的珍宝、长安多丽人、齐列散歌臣、大唐异乡客、学礼共归真6个部分，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展现盛唐风华。玉染草色雪映霞，宋元瓷器精品展正在北京皇城艺术馆展出。本次展览集中展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等经典瓷器，并配合展出如龙泉窑、宝丰窑、吉州窑、磁州窑、霍州窑等同时期南北方代表窑口的作品。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下月首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本剧将于下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者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继续维持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大气透明度好，光照充足，适宜您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8摄氏度，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温暖的，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今天夜间最低气温5摄氏度左右，寒意出现了，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 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宅876，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看到有好多朋友在我们节目没开始的时候就发了好多数字，12345啊，有可能是大家想看户型图什么的。今天咱不聊户型图啊，周一，每个周一的时候下午2点钟到3点钟，咱们请来了专业的设计师还有空间心理学的专家，为您解答一些户型的问题、买房的问题等等装修的问题。您可以啊，有几种方式，比如说在我们直播时段，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咱们节目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来提问，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啊，只要我们能够帮您解决呢，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的。 是的，我们还是延续，不知道听众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聊的那些话题。 啥呀？ 比如说装修的时候您是不是得注意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签合同的时候。 哦，对对对。 对吧？今天实际上聊的这个其实也是在合同当中很重要的一项。 还真是。哎，就这是我十一期间遇到的事儿。 啊， 十一期间，哎呦，累死我了，真的。晚上我不是跟大家说吃好多好吃的吗？那真的是补充体力。我先在我丈母娘家干活，又在我们家干活，就是我们家那房子吧，就开始出现好多小毛病。 嗯， 水管漏水了。 嗯， 电路呢需要调整了。 啊， 甚至插座呢，原来那个插座安的挺好的。 嗯， 掉下来了。 嚯， 你得换。 嗯， 还有灯泡不亮了。 对， 换了一泡，依然不亮。 哦，那肯定有地儿短路了呗。 对啊，然后你得把那灯卸下来重新再修一下。 嗯， 呵，我大概得干了3天多的活吧。 哎，那你还不算累。我昨天下午在录节目的时候，像咱们晚上节目组的孙涛，他说哥，我整个这一十一就一直在筛沙子。 嗯， 我说那你问题严重了， 这是要盖房子呀。这 他说不是，他说他们家那个院儿 啊， 他爸要在那院儿比如说要搭个鸡窝。 哦， 要弄个什么，然后他爸在那儿气。 嗯， 他就得从前院推着那个轱辘煤气的车往后边去弄那沙石。 哎呀， 说每推一次大概少说200多斤。 哦， 哇，哦，他说干了3天， 得亏练过这。 嗯，是是是，他说这真的他太累了。 呵啊，今天咱说的呢，其实就是房子的保修期。 是的 啊，这一说到房子保修，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房子还有保修吗？ 不，退一步说，是装修之后的保修。 哎，对对对 啊， 没错没错， 啊， 没错啊，就因为我也是在修的过程中，我就想， 嗯， 哎，有没有这个？我比如说我交点那种保险，你看车都有上保险的， 对 对吧？车也是一损耗品，其实房子也是一损耗品。 对， 一般像房子住个，我觉得住2-3年出现一些小毛病，那都属于房屋质量还不错的了。要是房屋质量不好的，您可能住了不到一年就出现好多小毛病，什么门关不死了， 嗯， 什么地板嘎嘎吱吱的了， 嗯， 窗户开始关不住了，关不严实了，嗯，等等等等，这些小问题可能都会出现。 对， 我就想，哎，有没有这种保修呢？上网一查，还真有，就是国家规定的有。 哦，就类似于你在 4S 店买车，它有所谓的延保。 Yes， 嗯嗯嗯， 啊，就我一看，哟。这我得问问业内人士了，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这位朋友呢，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全包园家具的总经理蔡萌蔡总。 大家下午好。 每次蔡总来，反正我老出难题啊。 嗯， 要不揭露点行业内幕，要不就说点别的啊。这个先说说保修，我真的在网上查了，说是国家规定的，比如说有一装修，比如说咱们全包园啊，给您装修了，它是按照严格的规定是要有保修期的，是吗？ 保修期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一个呢，就是住建部原来发布过一个，就是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这样一个强制规定啊。那么这里面呢，对于装修的一个保修期做了明确规定。简单来说呢，就是隐蔽工程的项目，包括水电路这些，保修期是5年，然后呢，其他项目基本上都是2年。啊，那么我们全包园这边呢，对客户的保修期也是按照住建部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嗯， 来操作的， 就是里边的看不着的，我们经常说的特别重要的水电路， 对， 那时间长， 嗯， 5年， 对对。 那看得见的呢？ 看得见的，比如像那个表面瓷砖结局地板这些，还有一些墙面啊、墙面涂料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两年。 哎，那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咱们管保？因为比如说咱先拿车来讲啊，这个可能是大家会比较关注而且经常会用到的。比如两个车发生剐蹭了，你的全责，那好，保险公司这个甭管是谁的全责，只要您上了保险了，对方碰下了那车，我也帮您给修了，这个都从保险走。那这个房屋的装修保险，这个可能说的更准确一些了，装修的这保险保修我们是怎么执行的呢？ 装修的保修一般是这样，就是首先呢，在找正规装饰公司装修完以后，都会通过这些装修公司的客服办一个保修手续，然后由这个装饰公司客服部门出具一个保修卡，在这个保修卡上面会约定好这个保修期的起始日期还有截止日期。只要是在这个范围内，就像小胖刚才你说到的那些问题啊，灯不亮了，门关不上了，然后那个水管漏了，就这些事儿在保修期内都是应该得到装修公司的一个快速响应的啊。一般都是接到报修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些事情做一个处理。 哎，那会不会跟 4S 店一样有所谓的延保？您再交一笔钱，然后可能原来是两年的，我可以给您涨到三年，五年的可以给您涨到六年。 这个是有的，但是各家公司操作的方式不一样，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全保员正在研究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保修期做一个翻倍处理，比如说两年的我们变成四年，五年的我们变成十年啊。因为基于这种对于装修质量的信心，所以我们也敢于向消费者承诺。当然这个事儿现在目前尚在研发过程中。 那当然了，你都时间都要翻倍了，那当然得研究一下。 对 对，这得对产品有信心才行。 没错， 现在有好多那车不都是吗？ 对， 别人是五年， 对， 他直接我十年，而且是免费保养。 对 啊，好多人都说哎呀这省不少钱，但是到了店里头发现哦，免费呢免的是那个基础保养的费用。您如果其他比如清洗个空调啊，这些您还是需要交费。 对 对， 是不是在这个装修里边也是有一些费用是需要业主来承担的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装修相关的这些产品内容，像我刚才说，比如墙裂了，那保修期内免费上门维修，这个不用业主花一分钱，还有一个，比如水管漏水了，五年内，对吧？漏水了，是因为装修公司的这个施工问题或者产品质量问题，也是无偿进行修复，那么还要判断一个事儿，就是没有业主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这种保修问题，比如说那个马桶那个扳手坏了，冲水的按钮坏了，但实际上是人为摁坏的，或者使用过程中一些不正当的操作方法导致它损坏的，这个是在保修范围之外，您需要付一个上门费，付一个这个材料的一个成本费用。那么除此以外的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在保修范围之内，您不用承担一分钱的费用。 其实我倒是觉得应该是按照硬件损坏来说，就你比如说像墙啊，原来刷的漆特别好，哎，它裂了等等，这些它跟硬件关系没有。所谓硬件就类似于比如说你的水盆然后不是都有那个走水的那个池子那地儿吗？哎，可能使了两年或者什么时候它里头的什么地方开裂了 啊， 所以就顺着你那个池子底下往外漏水，那这些硬件东西你就需要去更换。哎，这些可能啊，是应该行啊还是不行啊，咱们都得在合同里头可能都要 对 表述出来。 而且我在问蔡总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咱们装修啊，大概几年会出问题啊？ 这个还真不好说 哦， 就是它这个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复杂啊，比如举个例子，咱们这个一般咱们城市住宅的话，像大家天天住的话，如果找一个靠谱装修公司装完以后，基本上 住个两三年、三四年、四五年，甚至都不会出现一点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在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工序、没有按照标准的这个操作作业方法去施工的话，某些环节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这样的作业标准， 嗯， 很有可能你刚一入住就会出现问题， 嗯 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墙面的开裂问题，那我可能因为基层在施工的时候，我没有等到它完全干透就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这个时候它会出现问题。那还有比如说电路系统我在施工的时候，空调线我没有用标准的四平方线，我用了 2.5 平方线，结果恰恰我这房间用了一个两匹甚至三匹的空调，耗电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这一路电一到使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问题啊。还有比如说一些管路的连接，我没有按照标准的热熔工艺去施工啊，也许住个十天半个月它就会出现跑冒滴漏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出现问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再一个，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 现在其实家里边要有一个类似于像，我不知道维哥这个修东西能力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辈人应该都还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动手能力。 对，我找来修的人的能力还是有的。 就是我个人因为从小跟我爸干活，我电路一般啊，怎么改个线呀、走个线呀，比如说增加一个，这边有一个那个我需要做一个电器了，但是呢原来没有留口，因为确实太早的装修了，我需要走一明线出来，像这种活我都能揽。还有呢像什么换个水龙头， 哎呦 啊， 哎，这个不简单的 啊，还 对我来讲还行， 哦， 啊，还行。像什么这个，但是你要说重新走一管， 啊，那是复杂， 那个可能稍微复杂点，目前还没干到这个程度，但是像这些比如说换个灯或者你直接安一灯，啊，这个我都能独立操作。但是现在像我这样的好像不多， 特别不多。 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朋友搬家，家里边有一特好的床， 你就看上了 啊。我说哟，这床真好，人不要了。我说为什么呀，这挺好的呀。我说要不你这床留着。他说不带了。我说为什么呢？第一我不会拆 啊， 不知道怎么拆。第二呢我问了一下人家那个师傅，说连拆带运走他觉得有点贵 啊， 所以他又觉得我反正搬的是新家，我这个就算了吧。后来呢听他媳妇儿给我念叨说，哎呦我们家这老公笨的哟，灯泡都不会换，说买灯泡跑了三次，为什么呢？他就知道灯泡灭了就去买了，买回来之后呢发现那个完全，就比如说上面那口是小螺丝口，或者是那种什么插进去过，口都不一样， 对， 又去换，换了又不对，又去换，最后换上了，换了半天呢原来那泡拧不下来，死活拧不下来，把他们家电闸全关了，黑灯瞎火的俩人拿手电筒在那换电筒电灯泡。然后我说哎呦，像这样老公现在好像还挺多的。 吓我一跳，我还说像这样老公你要他干什么。 我不是安慰人家，我说像这样老公现在挺多的啊，像那个什么呢，一般人干不了，但是呢也有能干了的。今天我觉得也想聊一聊咱们比如说家里出现了这些小问题，什么样的东西咱能自己干干，但是有些东西千万就别自己动了。 对，那个其实咱们还是先从水电路开始说吧。 啊， 像水电路呢，水路经常出现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咱们知道这个墙里边出来这个脚阀啊，在接马桶或者在接水管的时候，它有一节软管。这个软管啊老化的速度会比较快啊，尤其是接热水的这根软管。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往下滴水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软管咱们自己是可以去更换的，但是注意啊，在买这个软管的时候，首先一个一定要买，还是要买大品牌，你能在市场上搜索到的知名的这样的软管品牌，因为它的作用非常大。因为大家知道平时你脚阀不可能关嘛，软管里边都是带着水压的。我就见过有人图便宜啊，买了一根很便宜很便宜的软管，回家接上以后出门旅游去了，那个出去走的时候脚阀也没关，结果管爆了，爆了以后真是从楼上泡到楼下，损失非常大。其实一根软管没多少钱，大概也就是贵一点的二三十块钱，三四十块钱，质量很好，然后便宜的可能十块八块您就买了，但是最后一旦它出现问题造成损失是很大的。 这个软管是可以更换的，在水路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电路，电路如果您不像小胖有专业的电路知识的话，建议您涉及到电路的问题啊，都不要自己去做，因为确实太危险了。 对， 顶多就换个灯泡，到头了。换灯泡还分，比如说这灯具我换拧下来换个灯泡就完了。 嗯， 像家里的那些射灯啊、筒灯啊，就是嵌入到这个天花板里面的这些光源，如果出现了问题，您也要请专业人士来换，因为它里面涉及到变压器，也涉及到这种220伏的电压。 嗯 啊，一旦出现漏电问题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所以电路系统的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去做啊。那么还有什么是可以自己修的呢？比如说咱们家里边的衣柜、鞋柜啊，经常使用的时候那个荷叶有可能会松动，其实您把它拿螺丝刀紧一紧，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方式，应该大家都能够做到啊。然后墙面如果出现裂纹啊，这种情况也很常见，这个要请专业人士来修补啊，因为您手头没有这些材料啊，而且相应的工艺处理您也不是很了解，所以这个事儿交给专业人士去做。另外呢，包括像有些时候地板踩着咯吱咯吱响这种情况， 这自己真弄不了， 这弄不了，这确实弄不了，这您得请专业人士上门看，到底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异响，要去分析。 但是挺奇怪的，就像这些木地板异响哈。基本就是出了2年开始响，之前一点也不响。 对，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想，我说可能啊，像这些就是经常使用率比较高的，比如说刚刚咱们说的那个荷叶，门你不得老开吗？这水管您不得老用吗？老拧吗？像这种损耗品啊，它可能这个坏的就比较快，也有可能是您当时选的东西不是特别好。 对，就是这个，其实所有的物件在使用过程中都会有一个自然损耗的过程啊。那么在平时使用过程中，比如说你觉得这荷叶松了，这个越早把它拧紧越好，因为它在松动的过程中，在使用过程中它矿量会越来越大。那么有些时候其实当您发现那荷叶已经脱落再去拧，也许那个螺丝孔就拧不上了啊，因为木材都有一个这种损耗脱扣的问题啊，所以发生这种细节上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咱们提早去处理，只要自己能做的啊，提早去处理还是比较好的。 好，而且我觉得咱们节目呀，哪天咱可以请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就家里哪儿坏了，让他教着大家来学自己修修，因为现在这人工费啊，真还挺贵的。 是，刚才小胖一说他有这技能，我都想，要不然我当经纪人，我带着他到国外。哎呀，这个技术在国外还是很值钱。 没错， 那个前两天有一朋友要在家里挂一幅画，问我说：“哎，你不是做装修节目的，跟我说说都有什么画，都有什么怎么挂法呗？”我说：“得看你那画有多大。现在有那种专门的挂画的钩，你砰砰砰砰砰直接敲在墙里就 OK 了。 对， 但是他跟我说那画挺大的，我说那一般的钩可能还不一定能承住。 对，什么膨胀螺栓啊？ 对， 什么 我说您得可能打个眼儿，弄一膨胀螺丝给拧上去都。打眼儿用什么？我说钻呢？没有。 你跟他说有手摇的。 我说我们家有啊，我负责上门给您打。100块钱一个眼儿，后来再也没联系了。 好，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装修之后保修的问题。实际上呢，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相信在签各种各样装修合同的时候，其中也涵盖到签这个保险的这个合同。 对对。 好，那我们可能这节可能也就剩2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可以简单的先来说说这个合同，然后等广告之后，咱们下一节可以更具体的说说。 首先一个呢，装修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合同内容会比较复杂，比较繁多。那么呢，首先主合同里边要有针对保修细节的一个约定，比如针对哪些项目保多少年，有这样一个约定体现在主合同里面。这个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这个保修的一个条款。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装修完成以后，一定要有一个竣工验收的一个确认单。那么确认验收其实就是您作为客户对您家工程整体效果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把握。

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几杯桂花酒，是谁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家人们，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威。 今天咱们聊的是家庭装修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纸面的环节啊，就是保修期啊。您不知道吧？有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自己的装修竟然还有保修期。 没有，我倒是知道，因为当初装修的时候我也签过类似这合同。 后来呢？ 因为条款相对比较多，我大概就一目十行。 哦， 然后就觉得哎，只要签了可能会有一定的保障，反正2年3年人家保就 OK。没想到房子真是坚强， 哎呦， 他一定要熬到3年以后才出问题。 一般都这样啊。 是是是。 今天但是即便是这样啊，我们也要重视这个环节。而且呢，刚刚也说了，像全包园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装修公司也在非常负责任的，就是因为对自己的装修质量有信心嘛，我延保以后可能我们受到的保障会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们首先要自己重视起来，这个可能商家才会慢慢的重视起来，对不 对？比如说你看刚刚我们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还在聊，因为看到了一位朋友骑着毛驴，他发来的问题说是装修期间如果工人出了安全事故是谁负责呢，我们就聊到了其实现在很多很多的朋友对这个法律意识或者说安全意识都非常非常强， 对， 他们希望在我做某件事情之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我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风险全部都规避掉，或者我至少我全部知晓然后我再去选择做这件事情，对不 对？咱先说说这个，如果装修期间工人真的是不小心出现了什么意外，那这个是谁来负责呢？ 其实现在好多客户朋友们啊，想问题想的都很全面，像施工工人的安全问题，现在也是我们作为装饰企业考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作为全包员来讲呢，我们会给我们所有的公司在册的这些施工人员统一缴纳商业保险 啊，所以这么来说吧，就是工人在您家施工出现问题，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由装饰公司来承担的。 嗯嗯，反正这个您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 对， 然后就比较好理解了，就跟比如说我们工作，正在上班，我租的这间办公室，我在这办公室里出什么问题，我一定找这个公司的老板，而不是找这物业。因为这跟物业可能关系并不大，对吧？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看到大家法律意识增强，我觉得特别好。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这个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的业主们，您要注意的，如果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可能您这保修啊就没有保障。 对，那个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其实咱们的业主朋友们、客户朋友们应该注意几点。一个呢，就是在装饰公司把您家装修完成以后，您签了竣工验收单，保修起始日期开始之后啊，这个房屋其实就移交到您的手里了。那您在后期居住使用过程中呢，一个就是如果说针对某些地方有一些自行改动的内容，比如说我装修公司交付完以后，我又觉得这墙不合适，我找别人给拆了。拆了以后引起了别的一些连锁反应啊，您说这在保修期内您要给我来进行处理啊，作为装修公司您应该负责啊，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不属于在装修过程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问题，这是因为您后期自行改动带来的相关问题， 就跟车改装了也不管保修。 对，那么由于这个事儿引起的一些后果是由您来承担后续的一个修复责任的。所以这个您要去关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使用不当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正常的这个正常的插座，您用正常的这种用电器具都没问题，您在上面接了一个大功率用电器，我原来本来是这个按图纸设计这是接灯的，您接了一个烤箱在上头，还是大功率烤箱，结果这一路电烧毁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使用不当造成的问题。那在维修的过程中呢，装饰公司一般会向您酌情收取一些费用，但也不是漫天要价啊，一般就是几部分构成，一个就是上门费，因为北京现在很大嘛，而且出行成本非常高，那么基本上上门费100块钱200块钱左右啊，城区的话。然后上门费还有一个就是人工费，人工费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材料费啊，因为您家出现这个问题带来的一些材料更换啊，这些会酌情收取一些成本费用。然后另外一个第三点，不在保修范围的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可抗力。比如地震啊，水灾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在这个保修范围之外的。 好。哎，那比如说我这个墙我觉得不好，我找别的公司啊帮我拆了，可能出问题事不管。那比如说软装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算在里头呢？ 软装的话，您如果是自己搭配的这些软装产品啊，那么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和装修的内容相关联的地方。比如说咱们装窗帘的时候， 对， 我要在墙上打眼儿， 对 啊，结果一打眼儿，这个墙面可能有一些污损，有一些开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判断了，就是它造成开裂的原因是因为您装窗帘打眼的这个施工的技术问题造成的，还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基层当时施工 就是建筑 公司没给您处理好。对，这个要去定责，有可能还会扯上和物业之间的一些关系啊，所以这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好。这个说一旁的，也是我一朋友的事儿，特别逗。他们呢是在澳大利亚，在那边居住，买了一个挺大的一个地方，买了一块地，然后自己那边盖了一个房子。在他们房子后山呢有一个小山坡，就算是一个小山吧。然后呢，这一次就是他爸爸去看他，看他之后呢，他就跟他爸爸说：“哟，爸，你我有一梦想，什么呀？”我就想在这儿弄一凉亭，在山上弄一凉亭。哟，他说可以啊，咱弄呗。他说人家这儿不让随便弄，咱们得递交报告。于是他们就开始走这些手续，说我们要做一凉亭，人家还要把那个凉亭的图片、图纸什么的都要看。人家说一看是这个 有中国风的，人家还挺高兴，说诶，可以可以，你们只要保证那边还是景观带，你别再盖一房子就行。说好吧，就开始施工。一开始以为政府就很支持，还能派点什么人来帮帮手啊，没有啊，一个人都没有。整个那山坡全部是靠我这朋友他爹自己拿铁锹哼哧哼哧给铲平了。 嚯， 花了大概七八天的时间全铲平了。后来我说亭子怎么样，亭子我爸干不动了。我说那怎么办呢，说明年，等明年的时候我爸再来再把这亭给安上。我说哎呦，你爸真是值了钱了，我跟你说这个作品你们要是成型了，你爸在当地一定是家喻户晓， 哎呀， 所有人都去找你爹去了。 哎呀，我这个经纪人，除了签你，还可以再签他爸。 可以，可以啊，连我爸顺道也给签。 哎，行。 哎，接下来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些实在的问题啊，特别逗。这也是我在准备今天这期内容的时候看到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家庭保养时间表。这就跟那个有些女孩在特别注重自己身体保养，就说你要几点睡觉啊，你要几点敷个面膜，你要几点喝个这个薏米汤，你要几点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人家这个有一个家庭保养时间表，咱一块儿分享一下，也让蔡总跟我们说说他这靠谱不靠谱啊。如果靠谱，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照着来做一做。人家是从入住第一个月一直到入住第九个月分别可能您需要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入住第一个月，首先您要做的是检查室内的灯具插座接触是否良好，就这插座好不好用，这也算一个啊。还有呢，就是我插上有没有电，水龙头是否滴水，就是它漏了，门窗开关是否顺畅，这是入住第一个月您在住进去的同时，也别说我验房子的时候去关注这些， no no no， 验房子关注完了之后，您在入住了之后也要去关注它。我觉得这倒也没错。 对，这其实写的还挺准的。 对， 就是这些项目其实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是入住之后会频繁用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灯啊、插座啊、水龙头啊、门窗啊，这些咱们正常居住在一个房子里边这几个物件肯定每天都会用到。 对，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其实就是对它的一个检验。 对啊，入住第二个月人家要检查的不一样了。首先呢，您要检查厨房、浴室还有洗衣间的地面以及内外墙面是否有积水或者是潮湿。 这个说的也很好。 第二个月就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确实能看出来。如果是在夏季甚至春季啊，比较潮湿的这个月份里面，如果说它的这个排水，厨房卫生间的排水设施不好的话，然后墙面防潮防水工艺施工技术不是很到位的话，可能会出现反潮。可能会出现反潮，一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一两周看不出来啊，必须得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体现出来。 然后入住第三个月您也有事儿干，要检查一下所有的栏杆、扶手、防盗网是不是安全。这个您放第一个月看也行，其实是吧？ 对，每个月都看一下， 也没问题。 对， 入住第四个月啊，要清洗一下冰箱的底部以及内部，还有后面的一个发热线，还有排放储藏式热水器里边的沉淀物。哎呦我的，这太细致了。 很细致， 很细致。 我回忆了一下，我那个房子装修完到现在六年了， 就这些都没看过， 没干过。 我也是啊。入住第五个月的时候，您要检查一下门窗的这个缝隙位置的封边胶，是不是因为老化或者是破损，已导致了门窗入风？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对，这个有必要。 对，但是说句实话，如果六个月，或者说五个月它就封边胶出现问题了，那这个质量也太堪忧了。 对，而且我觉得跟开发商啊什么的都有直接的关系，可能跟装修公司都单说。 对， 因为你想，我一好朋友就是他几年前在东四环边上买的那很高档的小区然后哈里头环境啊什么的都很好，但是他住了几年，十一的时候我们一块吃饭，跟我说，梅子，我搬回咱们家那边了。我说你回西城那边了。我说那怎么不住东边这儿了？哎呀，一下雨我那个窗台哗哗的往里漏水。